在艱泥泥戰鬥到底， 橫跨廿載，癲狗照吠，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請大家立即訂閱癲狗日報電子版。 好，翻嚟第二節。咁啊，技術人員，我哋系咪仲有兩張 PowerPoint 嘅？你俾啲信息我哋先吓 ，OK 啊，有嘛 ？OK， 咁啊，師傅繼續啊。 咁我哋就睇翻咧，就三點水個浪字，我哋頭先講過就係旅遊業啦。咁啊，跟住嚟講咧，個浪字嚟講咧，亦都可以解釋為温泉喎。 嗯。 啊，你有冇見到大家咧？喺我哋周邊嘅地區咧，出現好多假温泉嘅度假屋。人哋日本嗰啲咧就真系真温泉嘅，台灣嗰啲系真温泉。 咁台灣都唔系全部真嘅， 有真有假， 有真有假，都可以咁講，有真有假。我都去過有啲咁樣。咁啊，周邊嚟講咧，都好多用温泉啦，同埋桑拿消閒會所。其實呢個講緊咧，除咗係桑拿依樣，應該講 resort， 即系 resort 應該係叫做咩啊？嗰啲叫度假村係啦，類似度假村嘅。一啲旅遊嘅景點啊，開發咧係比較多少少嘅，因為其實我哋見到我哋香港周邊一小時或者兩小時生活啦，亦都好多以温泉嚟做招牌嘅，咁啊去做開發啲旅遊點，其實都唔錯噶，都因為幾百比較平啲，幾好，即係幾好玩嘅。但係浸咧我就唔敢浸噶啦，講真一句，真係嘅，唔係講笑。我去過， 你哋當浸熱水咯， 係唔係話唔係？我話俾你知，唔係啲泉水有問題啊，係同你一齊浸嗰班人有啲問題啊，唔係講笑噶咁樣。大家咧就要多啲留意一下啦，咁樣咧就但係嚟講咧呢一個温泉嘅度假。區嚟講一個開發咧，其實就會比較盛啲嘅。咁我哋係咪仲有最後一張 PowerPoint 啊？定係我哋下一次先講？仲有冇啊？應該嚟講咧就冇啦。咁可能咧接住落嚟咧就黃師傅繼續你講今年嘅 天光、那個、 天光嗰個新 係啦，戊戌年嗰個運程啦， 係啦。 咁譬如我哋可以睇翻嗱，今次上次已經講到丁噶啦，今次啊由戊開始咁啊幾多？戊嘅日主咁啊，強即係身旺啦。咁啊，身旺就對呢個戊戌，咁啊戊戌就直頭係叫做剛之同氣啦，係嘛？咁啊戊日咁啊，大家都會睇到啦，係個比肩嚟嘅。咁比肩咁，但係如果身強嚟講咧，咁啊行未比肩咧就唔係咁理想， 麻麻地喎，好似 即係係啦，即係喺個財運嗰方面咧。咁啊，比較差啲啦，或者個消耗會比較大啊，喺今年嚟講。咁啊，或者如果你話做生意嘅朋友啊，或者成日好中意買嘢嘅朋友咧，咁啊有機會咧，咁啊可嗰個公司嘅營運支出啊，或者嗰個負債比率咧就會增加啦，咁樣啊，咁所以依方面要留意嘅。咁啊，再嚟我哋睇一睇下一張。下一張咧，我哋就會睇翻嗱，有個貴咁啊。其實貴嚟講咧，身強嘅命格咧，就係一個財星，咁啊正財嚟嘅， 合咗火 係啦。咁啊戊貴合，咁啊本身自己日元咧都係一個戊啦。咁啊再嚟流年一個戊咧，咁啊即係變咗合咗兩個，合咗兩個火喎。合火變咩？合火變印喎， 變咗印 係啦。咁啊大鑊啦！本身正財就好嘅嚟嘅。啊、即係 你本身啊個命格當中咧，都去個叫做咩咧？嗰、那個財運嘅能力咧，唔會差嘅。 呢個係咪真合啊？應該嚇。 係啊，咁啊睇 真合喎、 啊。睇下你合唔合得化咯。咁但係今年戊戌年有戌喺底嘅，咁一定係合得化噶啦。咁、啊合戊貴合火，火為印嚟嘅。咁又印又結比，咁啊好多時就會發生啲乜嘢咧？譬如嗰、那個。個人的名譽啦，會出現問題啦，啊、即係有人出名嘅，不外乎兩樣嘅啫。 名和利， 一係咧就名揚四海，一係就臭名遠播，係嘛？ 遺臭萬年。 係啦，咁呢個咧，咁啊遺臭萬年就一世噶啦，呢啲就身後之後噶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咧就等同一個臭名遠播，咁啊，所以自己咧可能要喺一啲叫做一啲協議上啊，即係譬如承諾咧， 就不要順口開河了，甚至乎即自己要知道答應承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做不到就不要去臨亂答應人，甚至乎如果做生意的朋友也都要注意了，公司可能在個經營上出現問題，甚至乎有財困的壓力在那裡，這樣這件事要注意，如果你說自己的命格是有這個、這幾個字出現的話、啊、 但戊土人正財為妻的或者女朋友的， 如果你說、哦、你是亦都可以解作，如果你說看回有女性埋身咯、 啊、會不會、啊、 但 是 不是應該不是女性埋身， 被人叫長腳， 是啦， 被人叫長腳， 還要輸給人， 是還要輸給人、 啊、不是贏、啊、是輸給人、啊啊、這件事要記住，即你所以就說如果男性命格當中有這個字出現呢，就自己要留意，對自己身邊的女人呢就細心一點好一點、 嗯 啊、如果不是就被人有機可乘、啊、合走了嘛，是吧，無貴合流年，今年有 有個叫做競爭者，我們叫、啊、就走過來、啊、我們看看下一張，看看下一張，下一張呢就 有 個係啦，有個地支咁啊，年誒年干嗰度，年支嗰度咧就有個卯戌，咁啊卯戌合。咁其實卯咧本身單字嚟講咧，都喺個呢個咩咧？呢個命格嚟講咧，身強啲命格係一個正官，咁啊都係注意一啲工作啊權力嘅。咁但係流年有個戌咧，卯戌合合火咧，都係一樣，都係個印嚟嘅，係嘛合咗個印，咁所以都係等類似頭先咁樣啦，啊咁啊可以。可以解作就係話喂，有個損耗啦、名譽啊，或者一個因為印又生劫比，咁你又有印又有劫比，咁啊好多時就除咗損譽咧，連同連財誒呢、這個財啊，呢、這個錢啊，都會有 損耗 啊，有影響，咁啊所以呢啲咧就一定要自己要知道，所以喺一啲。一些重大的決定那方面 就要真的要謹慎考慮清楚了、啊、最好就是什麼呢、避開了卯戌、啊、這些這樣的月份、啊、因為卯戌這些月份呢就個力量更強的、啊、這樣的，那我們再看下一張，下一張、啊、下一張就午戌，午戌本身的午火都是什麼、啊、都是一個印星來的，加埋個戌，力量咧就會，因為呢個都係一個三合局嚟嘅。咁三合局合咗五戌，五戌火，合火為印，咁其實都係一個破敗嘅一個跡象嚟嘅。咁如果加埋個人咧，啊，譬如下一頁，我哋睇埋下一頁有個人字，人五戌，嗱，人五戌，咁啊出現咗一個咩咧？咁強嘅火局，咁啊即係話咩咧？而且在個夫妻宮喎，這個人字，印咧就克相食嘅，啊，所以喺可能喺情緒上咧就會受困擾啊，尤其是好似而家成有啲成日都諗唔開啊，容易諗埋一邊啊，就話要去輕生啊嗰啲朋友，咁啊要注意啦，啊，其實咧一年當中一年嚟講咧，呢個就算我當你真係今年行過唔好嘅嘛，其實都係一年好快過嘅啫，啊，咬緊牙關就過咗去噶啦，咁啊其實同時間咧亦都要注意咩咧？注意翻。如果男性咧就注意翻呢、這個自己本身如果有另一半嘅咧，即係已經結婚嘅咧，咁啊注意翻自己嘅太太啦，咁啊身體可能會比較差啦，咁啊所以即係佢耗蝕個財耗得緊要嘛，咁啊個印星咁強嚇、啊、又克相食，咁所以個財咪冇力咯，咁啊財咁啊印身印克相食，相食就生財，咁啊冇力。冇力之後咧，所以如果你屋企家中包括男性嘅長輩咧，身體上都會比較差啲嘅啊，咁呢方面亦都要注意一下。咁我哋再睇埋下一張，嗱下一張呢個咧就係辛酉戌，呢個咧就係 金局， 金嘅方局， 金局 係啦，係官啊，呢個金係一個係個雙官，係即係雙食。咁如果身強咧，就恭喜你啦。咁你如果你有合到呢一個格局的話咧，咁啊證明你今年咧就好多揾錢的一啲計劃啊，或者甚至乎個名氣又提高了啊，計仔又多啊，人緣又增加了啊，咁啊 變咗你自己有名氣咗啦。咁啊，如果你命局當中咧又有粒財星嘅話咧，咁啊你就今年就揾錢啦，即係你嘅計劃都容易實行嚇、啊，去實行之餘咧，最緊要成唔成功啊嘛嚇。咁但係如果你有呢個相食嘅局咧，成功機會咧相對亦都會提高啦咁樣咯。啊，所以如果你大家自己注意一下有冇身有戌合到呢個金局出嚟啦嚇。咁啊，但係咧。這個天哥那裡有個劫比的嘛，就是比肩、啊、但這個呢就可能就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要花些少錢，但是花錢就問題不大的，因為呢劫比是新相食的，所以你說想花了錢呢，對於自己 的一些名氣、啊、或者自己所需要執行的計劃呢，花了這些錢呢你都可以找得回的、啊、再來我們看下一張，下一張味，味好醜好，其實咧同戌咧都係成日都講啊，醜戌味都係三形。 三形 係嘛？咁啊，如果佢形好似而家喺個年光，咁啊唔係年支喺個年支嗰度，咁佢都係一個財星嚟嘅啫。咁啊劫比，大家都係劫比，即係叫劫財啦。咁其實都係同一啲，如果係身強嚟講咧，可能就係話。你劫比是一個喜神，可能跟大家身邊一些朋友、啊、或者工作上的同事呢有一些形、就其實有些不開心的事，但始終一樣東西喜神呢，就算你形了之後、啊、真的有不開心呢都很快解決到沒事的、啊、包括什麼呢，包括下一張的、醜土、啊、醜土也好，甚至乎醜戌味，醜戌味三零，下一張再來下一張醜戌味、啊、你都是一些不會說很大問題的事發生的、啊、這件事都不需要太擔心、啊、最怕你就是一個忌神就難解決一點、啊、可能會負面的事就增加了咯、啊、我們好看完這裡身強之後呢，我們又可以看一看身弱了，看一看身弱，身弱大家都是劫比、哦、劫比是怎 樣， 身弱的話是啦，就好東西了，就不是選財了，即是說今年呢，如果你行緊戊戌年，你的戊的日主呢，即是最簡單，不講其他的字先，就這個呢，你就已經有劫比，就是說今年可能多了一些朋輩啊，來幫你是賺錢的，即是合作、啊、合作同人合作的那個機會啊，同埋相處之間呢都是比較愉快的。咁再來我們看一看下一粒，下一張就會、啊、都是用貴，因為戊貴始終都是合的。而在新藥方面呢，因為剛才都說了戊貴合火，合火如果成化一定化的了，因為戌在個地支裡，今年合到這兩個貴，合到這兩個戊，即是個貴水合埋就兩個合埋，包括自己，即是變成你有兩個印星出現，即是說呢，如果你說今年你本身自己是一個、公司的經營者啦，係嘛？咁你公司營運嗰方面咧，就有機會係咩咧？出名啊，甚至乎誒會擴充營業啦，嚇、啊！咁相對地，因為印係新劫比嘅，咁啊，所以咧喺錢銀揾錢嗰方面咧，都係多咗嘅，就比以往好咗。咁啊，始終一樣嘢啦，新藥啊可以用印啊，印星啊都係自己幫自己嘅名譽。咁尤其是咧，就容易得到一啲咩咧？女性的貴人去輔助自己、啊、不論你是男命還是女命都好，你容易多了一些印就為女性的長輩，所以你個、在這方面的一個叫做際遇、啊、所以不妨留意一下自己身邊一些女性的長輩呢，是幫自己的能、那個機會多了啦，能力又強了的、啊、我們再來看下一張，下一張都是卯戌，但是卯戌這個呢，本身正官呢身弱呢，其實是、應該說什麼呢，正官就是一個忌神，但是如果你有印的呢就不需要擔心了，所謂說的印即是有火，你如果戊日主的朋友你有火的火，譬如丙火啦、丁火啦，甚至乎現在卯戌都是合火的、 mm-hmm. 官合了火就變印星，即是說你在工作上有提升了、 譬如打工的朋友就升職了，但不代表加薪，很多時候 升職改一改，加薪即是代表工作量增加， 改一改個 title 變上了升職。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一些批命的八字呢，就是說很多時候就出現啲你升了職、有提升到，但是沒有錢的、就是因為為什麼呢，就是他得個印嘛，他又沒有結比，又沒有財星的、所以有印是唯一是升了職提升了，甚至乎可能在工作上同事之間受尊重的程度也都會高了、這方面呢就、當然是好事來啦，不過呢就話爭在，喂，如果你說我要實際的，我要錢為主的，我不要那些所謂的虛涵的，那可能就要等一等了。但是呢，如果你 有本身的命格當中呢有多幾個，即係嗰啲叫做我哋叫劫比啦，即係戊土啊土嚟噶，譬如有丑土啊、未土啊嗰啲咧，神土咧，咁啊有幫助嘅。即係譬如好似而家佢合咗火，就生翻天罡嗰、那個佢印身劫比，咁啊錢嗰方面都有嘅。不過如果你話冇，我冇劫比，淨係得印咧，咁啊唯一係可能就係話地位提升咗嘅啫。咁我哋再睇埋下一張，下一張人啊嗰啲個五啊，五火五戌。五本身都是印，五戌亦都是一個印，即是說有機會是什麼呢、合了一個局在這裡呢，你有劫比、都是主一個什麼呢，好的現象、例如、開公司啦，或者本身你自己有一些計劃是想著開、搞一些生意的話， 創業、 創業啦，簡單一點創業呢你都會是成功的啊、如果加上一個人，人五戌，下一頁看一個人字、人五戌、這個就是一個很強的火局，即是說什麼呢，你如果在個地位上呢比起單單一個人的力量呢又多了，即是說你假設間你在地位上或者、名氣上呢會更高，更上一層樓、現在你升到那個劫比呢，咁啊，相對地咧，即係話你揾錢嘅能力亦都係強咗，收入固然之亦都係會增加嘅啊！咁如果大家注意一下自己有冇人五戌呢個合局，合咗個火嚟生自己啊咁樣。咁啊，再嚟我哋睇埋下一張啦。嗱，身有戌，嗱，而家啲身弱嚟講咧，其實如果你話要合咗個身有戌咧，就唔係咁理想嘅，因為咧呢個相食局。其實相食呢亦都我們可以講話一些是非啊，甚至乎官非的麻煩事啊，或者工作上呢容易呢 被人都背脊， 尤其是天罡那粒霧呢就是一個劫比，劫比的新相食，即是說什麼呢，是你的同事啊、朋輩啊來堆你啊，即是那些在背後躲起堆你。最慘的一件事呢，有時行緊好運呢，人家就算是堵你背脊都好，堵不入的。但如果你今年行這個運呢，我真的這樣說，真的一定是堵得你入的了。所以呢、自己要注意一件事是什麼呢，少說話多做事，去避咗佢，咁始終都係咩咧？一年就好快過嗱，咁啊同埋一樣咧，如果假設間即係有時一啲叫做咩咧，我哋講一啲叫做嗰啲叫咩啊古惑仔啦，即係可以講話，即係有時可能做啲唔係咁正路嘅嘢咧，容易都俾咩咧？俾差人拉嘅。第一個係人都。即係點講？即係叫做個個都唔拉，第一個就拉你啊，就一定係見到你先嘅啊，你就走唔甩嘅啊，咁所以呢樣嘢要特別注意。 呢、這個八字係屬雞嘅喎，睇睇唔睇得？屬雞啊，留意啲啊。 咁所以就尤其是喺秋天嗰陣就更強啦，因為秋天都係屬金啊，秋天啊個力量會更大， 縮曬。 咁啊睇下你合唔合化啦。如果你天干冇金嘅。 合唔化嘅咁啊好啲咯， 減弱少少啦。 如果但係合化咧，就真係自己要備知質噶啦，真係。 但係呢啲都好容易俾人點錯相噶嘛，唔合化都 係㗎、啊，都有關聯嘅、啊，都有影響㗎。咁啊點錯相，咁自己咪戴口罩咯，光嘅嘛。咁如果你光明正大，就唔需要擔心呢啲啦，係咪先？做人最緊要光明正大，行得正企得正啫。啊，咁啊，再嚟我哋睇一睇下一張。下一張嗱，睇到丑土即係屬牛，咁啊大家都知啦，咁今年都係犯太歲嘅其中一個生肖啦，丑戌都係有個刑喺度啦，咁而呢個劫比咧就一個叫做咩咧？佢新入盤咧都係一個喜神嚟嘅，咁都係講我頭先講過啦，都話喂，如果喜神嘅有刑嘅，咁始終都係差忌有個譜，咁如果係喜神嘅。如果是喜神就差幾個譜，如果是忌神呢，那真的就可能就紮洗一點了，那對於可能一些錢銀上的問題 會因錢失意啊，或者拗撬咯，譬如下一張看下一張未土也都是一樣的啊、嗯，可能破下財落邊度咧？破下財可能破落喺屋企嗰度啊，使下錢，因為佢地支咧坐咗個印喺度嘅，咁啊使下錢咁樣咯。咁啊，但係如果你話使下錢落喺屋企嗰度咧，問題係不大嘅，始終自己住嘅地方啊，唯一係驚咩嘅啫？如果你話喜神咁梗係好啦，嘛咁如果你忌神嗰啲咁啊，就驚咩咧？驚自己間公司有問題嘅啫、嗯、啊，即係出現一啲叫做財政啊，財政嘅問題啊，或者收支不平衡咁樣啦嚇。咁 再睇翻下一張戌丑未，係啦，丑啊戌丑未呢三 型啊。 咁力量就大咗咁解嘅啫。咁其實都係同頭先所講個丑啊或者未咧就個雷同噶啦。丑戌未三型咧就大刑及六親，咁啊大啲咁解。咁如果擺咗喺子女宮，咁 子女宮啦，係啦， 同啲仔即係如果有 啲拗撬啊， 同仔女有關嘅一啲拗撬咯， 有啲拗撬， 所以就自己要注意一下。咁啊，有時都係嗰句啦，有時講説話適可而止啊，言多必失啊。尤其是有啲好中意一輪嘴俾 啲 爛。 你個味嚟講係劫財啊嘛，啲仔女大洗啊嘛，咁啊梗係同佢拗啦，係咪啊？ 有錢使問個老豆啊， 咪就係呢啲咯。 咁我哋睇埋下一頁，下一頁冇啦。咁啊，咁呢個戊土咧，就係、是、大家要注意翻一啲喜忌嘅啫。咁啊，都係嗰句，因為有時就。每一個命格咧有唔同嘅組合，咁而家我哋所講嘅都係一個天光日主嗰個字對翻戊戌年，同埋本身對戊戌同埋個日主嗰個合化，或者有合有相合相刑啊、相沖啊嗰啲咁嘅一啲睇法嘅啫。咁啊詳細嘅，咁當然就成個命格去睇咧就更加仔細嘅。咁啊，起碼你知道一樣嘢，有呢啲。合化的譬如寅戌啊、辛酉戌呢啲局咧，咁啊喜忌你自己要注意一下啦，啊，先避免啲好嘅，咁當然好啦，唔好嘅自己識得點樣避啦。 嗯，咁譬如呢啲頭先你講呢啲咧，譬如呢天干，你一般如果譬如走去揾嗰啲相熟嗰啲師傅，會唔會講俾聽嘅？ 都會嘅，你有相信好多朋友都會有習慣批流年八字，咁重點都係咩嘅啫？批流年好定唔好，其實喺我哋嘅角度咧就緊咗噶啦，即係爭在你知唔知自己行緊好定唔好啫。咁我成日都講噶啦，批到你好嘅，大家開心啦，係嘛？知道自己行緊好運定唔好，好運嘅話，咁如果行到唔好嘅咧，咁啊就要去咩咧？喺個八字上啊，或者家居風水上做一啲調整啦。 即係我哋嚟講咧，就批流年係好重要嘅。嗱，點解好重要呢？天盘是讲你人生的一个轨迹是怎样行，大运来讲是主宰了十年，但是来讲触发点是流年，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很奇怪的会问师傅为什么你批流年好像时间还长过这个天盘，因为有些东西可能要看得很仔细一点，譬如很简单，有个客户前一两年这样批他四月份来讲是会出现一些重症，我就已經暗示喂，你唔好食煙啊！咁佢太太追問之下咁， 咁因為有啲嘢又唔想話講得咁白啦。一來嚟講，你知道噶啦，我哋有一個老前輩師傅臨終嘅時候講，佢話：喂，你哋真係有時唔好泄露得太多天機，同埋真係要做翻啲嘢咁。咁佢都係咁樣講，係真係噶。走咗，我哋份翻唔講名啦呢度。咁結果嚟講，嗰一年嚟講咧，嗰、那個事主嚟講咧，咁我就批佢咧，一係鼻咽癌，一係肺癌。咁結果係肺癌嘅。咁啊出咗事，咁之前嚟讲系非常非常之健康嘅，即系嗰几年咧，即系见到佢都系年年批流年，但系触发点咧就喺流年嗰度系好重要，一啲重大嘅事件嚟讲咧，有时可能喺呢一个十年嘅大运里边咧，可能唔系咁显著嘅，但系你一睇流年咧，就差唔多一睇就已经睇得到，咁所以点解我成日都咁讲喂？好似你話誒，唔係年年都要揾你哋去睇咧，咁樣咁唔緊要嘅。咁我覺得嚟講，即係話睇咗之後個防守性就高啲，同埋你係預示咗有啲嘢嘅時候，有個心理嘅準備，佢點樣去處理，點樣去應變先係一個最重要嘅。 其實咧，有好多時或者我哋有啲朋友客户揾我哋算命或者風水都好啦。咁有啲話喂，點解冇效果或者好似冇咩好嘢發生，咁其實咧，我哋都成日講噶啦，風水咧就唔係幫人發達嘅，啊，如果係幫人發達咧，我幫我自己發咗達先，老實講啊，最緊要本身你住嗰間屋，你住落之後平唔平穩，甚至乎健唔健康，會唔會住到甩甩咳咳啊、甩皮甩骨啊，即係我之前我哋都有講啊。門前無債主，家中無病痛，如果能夠一間屋住到你有呢、這個去到呢個情況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你唔會差得去邊嘅， 八九十分啦、 啊。你話喂你自己本身個命底命格又好嘅，又行緊個靚嘅大運嘅，咁你有冇發達就真係要睇你嗰個本身嘅運勢啊。其實有兩句説話亦都可以俾大家即係瞭解一下嘅，譬如講到就話喂天雨啊雖歡，不潤無根之草，就算你個嚇，即係呢句説話，大家應該明啊，係嘛？再嚟下一句就係方術再好，難調不信之人，係嘛？咁你如果有時有啲師傅叫你做咗某樣嘢，你又做唔足， 係要 係啦，硬係頂下嘴啊，或者個心存懷疑嘅話，咁即係幫你。 咁我又接一接阿黃師傅啦。咁我哋啊睇風水嘅師傅都會教落嘅，積德行善係果報。 咁呢個係因果啦。 因果嗱就果報。咁你做多啲嘢嚟講咧，同埋對人好咧，呢、這個叫醫報。係 啊， 係啦。咁若果你咧行善積德，最高嘅層次會得到乜嘢咧？就會得到呢一個善報。 咁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係啦，冇錯啦。 所以行善積德就必須要做噶啦。不過就多與少同埋時間啫，咁啊，只不過我哋幫人解決五行一個叫做平衡啦，即係有時佢啲佢個命格或者佢間屋嘅風水問題就係個五行唔得平衡咧，我哋就幫佢調整翻，咁啊可以快脆啲見效咁解啫。咁啊行善積德咧，呢個講求因果咧，就一個需要長年累月嘅時間去做嘅啊。咁你話有冇效咧？其實就要自己試過先知嘅，我哋就信呢樣嘢嘅，甚至乎好似頭先講到阿天師傅話去行山咁啊，即係而家好興行山噶嘛，係咪？譬如我自己去行山咧，我好多時咧，我都會準備一啲物品啦，譬如最簡單就係米啦，係嘛？譬如我都會攞去咩咧做施食嘅，當然啲米事前要做過一啲嘢。咁令到佢施食之後出去咧，就俾到山野上嘅一啲我哋叫做山雲啦，可以食得到啦。咁呢樣嘢你就當迷信古仔去聽啦。不過就有冇效咧，就真係要自己感受嘅啫。 所以我頭先都講啦，成日都話古人話欺山莫欺水，山與水都不能欺，要記住大家，要記住呢句説話好冇？ 係啊，上到山真係要好恭敬嘅。 係啦，冇錯啦。 好，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